各位，上次讲到嗰位统领二十几万人马，认为足可以扫平，起码打败东方国嘅副司令，佢俾马侯爷接应，逃出生天。呢阵时，佢对马侯爷讲翻自己最后兵败逃走嘅情景啊。佢话喺最后时刻，佢喺司令部自己办公台度写出最后嗰几行字，系自己呼某人亲笔嘅绝命信一封。写完啦，就贴上封口，放喺琴日自杀嗰个军长手板心度。之后佢就换过事先准备到处都有血嘅衣服，成咗老伤兵一名，逃亡就从此开始啦。咁嗰几日之后，就有好多家报纸飞快登出头版头条最新消息。北方大军东征集团军总司令傅德勇将军因兵败无法突围，已经自杀成人。死嗰阵时手上持有绝命书一封，头号军人要死喺战场先对得起家国，比哉壮哉啊。傅司令回忆往事，念出咗一段报纸之后，跟住就转话题同马侯爷讲啦：马老弟啊，马老弟，我成咗伤兵之后，从此就冇人认得出。得奇怪嘅系，点解你喺众多人里头就认定我就系傅某人呢？马侯爷就笑笑口讲啦： 皆因傅总司令大哥，你是下官朝思暮想非见不可的重要人物，加上本人历来食情报这碗硬饭，兼且又有重任在身，当然是与众不同啦。 哦，原来是这样啊，嘿，怪不知阁下厉害的慧眼识破假伤兵，幸会幸会，真是幸会啊。我再请问马老弟一个问题，朝廷点解要用你嘅大名呃天下所有人，呃我哋假说话有十万救兵到呢？ 咁不嬲烟瘾好大，受到急问嘅马侯爷而家要用嘴鼻咽喉加埋丹田嘅怪气快动作，注入一大啖黑色香烟之后，已经嚟唔切先吞云后吐雾，慢慢享受烟膏其中嘅滋味，要紧急答话。而家听见鼻音声响啦。 当然是我哋朝廷政治家佢哋嘅惯用戏法，佢哋最早明白是佢哋贪婪成性，先中咗东方军老家伙假装软弱嘅毒计，引我哋去攻打，一经交手先知道水掩北军厉害，已成定局嘅大失败，冇办法避免。我哋总司令部一班识得运用政治嘅上司，佢哋当然要下决心，量小非君子，不道不丈夫，干脆将计就计，要傅大哥你哋通通战死沙场。咁样做好处系使到胜利嘅敌人亦同时多受啲伤，而制造悲壮局面，实行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货畅其流也。使到大流血嘅战争变成好似做生意一样巧妙，讲究既然要用佢大笔本钱又血本无归，最好就系同敌人同归于尽。点知东方军嗰个老家伙方日门，佢嘅天文地理学问实在高深莫测，我哋北方国无人可及。知道傅大哥你哋喺战场上交火真系唔容易对付。而家一切都事过境迁，好多事情要从头再来。关于而家嘅形势，我嘅睇法同好多人眼光唔同。我嘅睇法系傅大哥你够智慧，十分了得啊！ 咩话？我今日啊败到如此，唔似个人啊，简直连猪狗都不如。你老弟饮酒而家先至半碗咁少咗喎，啊！ 马侯爷知道受质问，细声笑住答啦： 傅大哥， 你听我讲啊，小弟下官记得有好多过往嘅实例为证据，我哋有眼睇啊。古代好多大兵嘅风云人物，先讲昔日嘅曹操个人，佢多次兵败嗰阵，狼狈到更加唔似个人，计起身总共有几条之多。第一，华容道上冯关羽；第二，赤壁遇周郎；第三，各苏弃仆于潼关，条条都攞命。第四条是最不值得做的事情，都应该算是当年战事啱啱停，穷心未尽，色心又起的曹操，忽然想到不只要玩女人，更加要玩人家的女人。那个漂亮的女人是张济之妻，大概年轻貌美动人，曹操见过之后搞到手了，同美人儿啱啱都开心冇几多日，就出大事了，是曹操他自己亲手制造的不生奇耻大辱的事。曹操同呢位年轻貌美寡妇喺一齐寻快乐嗰阵，结果惹嚟大祸从天降。夜半之时喺阴县城内急逃命，从此成咗天下最出名嘅县城逢张绣。张绣勇猛人多势众，军队突然杀入曹营，令到毫无准备嘅曹操，佢上下身衫裤都未齐全，急急要逃命。一场大败的恶战，令到大仔和侄仔，包括最深爱的大将典韦，都当场死了。曹操的中箭再上马逃走，最后虽然能走得了，但受伤不轻，曹操啊差点就没命添了。傅大哥，傅大哥，曹操只是这些实例就远比夫大哥你悲惨得多啦。至于事到如今，照下官睇，有本事又能够忍受失败嘅人，日后往往更加不得了。只要有活命留低，日后就自然唔忧缺少功名富贵啦。 马侯爷一番高谈阔论，使对主酒论失败、面欲还生、眼怒空光的傅德勇咬牙突然叹气讲：唉，马老弟，你读书多，记性特别好，当年的曹操他名为丞相，实为大国之皇上王，唉，至于讲到日后仲会有功名富贵咩？想我傅某人不过是北国一只棋子，你是大罪之身回国，要准备受北国军事法庭审判，绝对走唔甩一人寻啊百人踩嘅命运，罪名系几多条都冇办法估计咯。两个人独享小木楼之上，有酒有肉，饮酒吹烟，大谈往事。一口就一口唔停吞云吐雾嘅马侯爷，又嘴急急咁抢先，紧急安慰话啦：，诶，夫大哥啊，夫大哥，你就北国棋子好重要噶，本官喺此地长期做下贱嘅算命佬，同乞衣无疑嘅日子已经守候一年，今日终于成咗正果，喺呢度守得云开见月明。全靠扶住夫大哥，小弟先得以完成使命，我哋要快啲返去共同博运气。成日高兴样嘅马侯爷大讲返去北方国嘅说话，啱啱讲完，就喺呢阵时，人算不如天算嘅灾难今夜应验喺眼前，话到就到。呢阵时所有人突然听闻从四面八方传嚟一阵阵锥尖叫声，其声凄厉如阴间地府内向阳间发出最急速命令，要立出交出大批活人变成鬼魂之后即时进入阴间报道。咁可怕嘅大事边个会见过啊，今晚注定要死几多人想都唔敢啊。 而家听到嘅全部极其刺耳又心寒嘅声音，呜呜，一阵阵咁传嚟，痛楚塞难之声到达，即时呢度嘅三街六市秩序大乱。啱先点着嘅万家灯火，突然又听闻好多人齐声大叫，两只脚啊急急跳，发出啊啊声，紧急警报啊，紧急警报啊，飞机又嚟轰炸啦，想有命嘅快快啲熄咗啲灯火佢啊，唔系就死先噶啦！一时间虽未见到天上飞机到嚟轰炸扫射，但已听闻众多妇人惊叫同无知嘅孩童哭叫声响。所有人都急到四处乱窜，如何逃作就冇人知道啦。其动作各有唔同，同一諗法係人人都觉得最好係全身急速捐入最深层最实最厚嘅泥石地里头，要将自己全身用最厚最实嘅泥土做硬壳彻底包住，咁先得放心。呢一带大片地方早就成咗黑暗世界，一片漆黑大地，远处突然又听闻有人长声叫：下世做人记住，宁做太平狗，唔再做乱世民啊！接住忽然近处又听闻老妇人痛哭叫声：哎呀，我嘅活命米粮又被恶人抢走啦！我逃过飞机未炸死，注定又要饿死啦！痛哭叫声不断，如此日子点过？冇人可以回答。光阴如箭快，流水永向前，今夜死伤几多，无休止不停的战争大地上，一年死伤有几多，未死仲活着的如何度过天灾加人祸，暂且唔提住啦。好快转眼又过咗一季，自称守得云开见月明的马侯爷，早已带住两个副官廖东炳、萧怀雅，又簇拥住嗰位好似斗败咗公鸡一样嘅昔日手下，拥有红兵二十几万人马呼德勇东征军总司令，几个人终于翻到两耳听唔到炮声响嘅大后方北方国，有人惊讶，又有人幸灾乐祸，目睹呢啲未死嘅人又翻嚟啦。接住又见到官场内有人当面恭维，好话就一串串，又如锦上再添花一样好听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大都督马校长，恭喜恭喜！你胜利凯旋啦！哎呀，马校长啊，你真了得啊！ 我哋大家多就谂，前线全军覆没之下，阁下身在火海之中，如闲庭信步一样平稳过渡，仲救出呼德勇司令，哎呀，真系唔容易，系大智大勇二全加英雄本色啊！ 面对笑声甜蜜悦耳嘅马侯爷，听咗虽知不是滋味，又无奈暗自好笑，心谂： 唉，这个世界嘛，你假我假，总司令部更假，理得他什么说话有骨呢？本官自会无可奉告，就知嘻嘻嘻嘻笑还笑，不过前线回来的两个大人物就大有不同之处，你们当面说本校长大都督是胜利凯旋，而呼德勇是全军覆没，侥幸未死，隻身被人挽救先得有命归来啊，果然是一尋百踩。这一切都与我无关。 嗱，又是难怪的，该死又死不去的人，呼德勇呢日日要稳定匿埋，大概又冇面见北光父老的缘故啊。这时各大军校校长马侯爷呢 在宽阔华贵校长办公室到两脚来回走动，忽然心头涌起一阵舒适感受，懒得戚咁喺度自吟自唱啦。 你的奶奶，你的奶奶，你奶奶，你的奶奶，你奶奶，你奶奶，你奶奶，你奶奶，你奶奶，你奶奶，你奶奶，官场有战场，战场里外背后又有官场。如今你倒下，自会有人嚟登场。哦，哦，难忘啊，又心伤。可怜嘅大校长，一时多言要远走他乡。眼睇本官随时会饿死，全靠聪明又会唱，人人都喜欢我乱说又张扬。你啲啦啲啦，你啲啦啲啦，你啦啦你嚟得，你啦啦你嚟你嚟等等，你嚟你得你偏术高明，只有三斗干米粮。嗱、啊，谁知装死嘅马某人，日日在边疆。朝夕盼望我哋嘅北军快战败，先有得两耳不闻炮声响。如今任务已完成，变回英雄嘅都督大校长，大校长，你啲啦啲啦。你滴啦滴啦，滴答答滴嚟噔，滴能啦滴嚟滴嚟噔噔，滴嚟滴答嚟。虽则我日日都乞求所有人伙食米粮，万人学生教官日日为我歌唱，祝福马某人万寿无疆。 北方国最大军校大督督校长马侯爷喺度踌躇满志，对自己讲住最真实说话嗰阵，不过另一位睇嚟更重要、手握唔少实权嘅大军官，同样喺自己舒适嘅官邸里头。佢唔系自言自语，系对住最信得个人，同样要讲真心实话、急套秘密嘅事，先至心情舒畅。而家呢位身材高大嘅全国副总参谋长陈将军面带笑容，啱啱入咗大门口，眼露喜色，大概想急讲细声嘅话。如果你喺佢哋身边，又极其留意。细听之下会容易睇得出是最秘密的事情，话埋仲系重大军事秘密。呢阵时，呢位从来对老婆感情特别好的副总参谋长啱啱入咗门口，不知何故快速用手单手揽住官邸里头一位中年女人，因为用力而揽得又贴身，即刻令到呢位样貌相当好睇嘅妇人，其身材立即变成更深度嘅曲线，上下成凹凸分明，腰围更加细小啦。大将军嘅快动作，将嘴对准妇人嘅耳仔边，虽然细声，但听出系迫不及待嘅说话。妇人啊，我要尽快话个好消息你知。皆因近嚟你日日都担心，又瞓唔到好觉，怕嘅系前方战火越烧越烈。最终害怕我哋北国被东方军灭咗，令到我哋无路可逃，系咪啊？有问未见答话，身材修长、有着漂亮乌黑秀发如云、走动嗰阵成海浪般变化嘅陈夫人，小嘴突然好似急落命令咁样责怪话：， 诶，快啲放开我！你睇下，大门都未闩埋，外边好多卫兵，随时会睇见噶嘛。你个总参谋长光天化日对女人喐手喐脚，几难睇呢？ 哦，一语提醒副总参谋长，今日回头望嗰阵就即刻放开手。哦，哎呀，为夫嘅果然，哎呀，未关大门，未关大门。大门闩好之后， 立即又见陈副总参谋长同夫人两个双双携手慢慢行入去。要行入官邸里头，先经过一座占地好大嘅花园，再经过三个大小不一嘅会客厅，入到内室呢仲要行好多路喎。大军官最后到达内室嗰阵，即时就解甲，先除将军戎装礼服，换上上等蚕丝质地柔软全套衣服之后，马上就使人零舍舒适。呢啲就系卧坐都可以嘅贵人睡袍啊！正是人心所向在远东，机关算尽又落空，儿女情长人人有，将军难忘清流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